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吻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我就想在这档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在歌声里面回想我们的美好童年。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蔡琴《童年往事》。 还记得万丹珠蹲在庙门边，还记得骑行车经过同学面前，还记得大瞌睡发展了半天，弹指间都变成遥远的从前。为什么春去秋来，人世也跟着改变，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就这样消失不见。那时只当它寻常，今天却无限怀念。往事虽好，往事虽好，不能够重过一遍。还记得多少事仿佛在眼前，遥远的从前。改变，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就这样消失不见。那时只当它寻常，今天却无限怀念。往事随后，往事虽好，不能够重过一遍，不能够重过一遍。 经在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伤心小站》当中的《童年往事》。这首歌一下子就可以把你拽入到思念童年往事的一段情绪里头，无法自拔。开场就是这样写的，还记得完蛋猪蹲在庙门边，还记得骑新车经过同学面前，还记得打瞌睡罚站了半天，弹指间都变成遥远的从前。为什么春去秋来，人事也跟着改变，我的童年就这样消失不见，那时只当它寻常，今天却无限怀念。往事虽好，不能够重过一遍。还记得多少事仿佛在眼前，弹指间都变成遥远的从前。其实前面三句是具体你童年时期可能会做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童年好像玻璃弹珠是1毛钱4个，而我兜里永远都不会超过10个。所以那个时候我相当羡慕班里那些一收呢就嘟嘟囔囔一荷包的那些同学，或者说永远带着一个玻璃罐头瓶子放了整整一罐头瓶的那些同学，就觉得哎，他们哪来那么多零花钱去买玻璃弹珠。后来才知道游戏间人家是高手。好了，但愿这些回忆在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都是觉得美好的。来听张清芳所演唱的极为欢乐的《捉泥鳅》。岁数可能比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岁数都要大，这是1978年包美胜原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童谣《捉泥鳅》。相当喜欢这首歌，因为每每听这首歌，美好的回忆就会一下子涌上心头。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我是有哥哥的人，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我哥小时候领着我到处玩的一些记忆，而且总是一些父母明令禁止我们去干的事情，但是每一次去干都欢乐无比，当然被逮住了也一定会挨揍。好了，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更多美好的记忆和回忆。我们继续来听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 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地球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一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张艾嘉在1982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童年》，在1994年这张专辑又获得了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罗大佑正在读医科大。他后来回忆说，创作这首歌的地方不是池塘边，也不是榕树下，而就是普通的教室。他当时面对的粉笔黑板、便当课桌，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创作了这首《童年》。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就连是当初的学霸考上了医科大的罗大佑，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用音乐记录下了他童年时贪玩的场景。这让我想起了李健曾经写过一首歌《童年》，也叫《童年》，他在这首歌里面有唱，哪个孩子懂得去珍惜童年，懂得珍惜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多年。我想这首歌正因为一直能够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可能就唱到了大部分人在童年的时候都一样非常贪玩的这种心理，所以每一个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的童年吧。好在童年时期有老师有爸爸妈妈看得紧，所以我们在贪玩的这条路上没有越走越远。好了，我们就来听李健的这首《童年》。 翻看从前的相片，阳光下

寻遍天下，何须遇着他。 怎么样，是不是小时候看这部剧集的记忆一下子就被唤醒了？这是1992年在央视播的一个儿童题材的电视剧，一共有50集。我非常喜欢那个北京的四合院，当然大家可能立马想起了三个小朋友，琪琪，女孩虽然只有4岁半，但是却整天想要当妈妈。仔细想想，你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小女孩，就每天抱着一个洋娃娃，天天跟那洋娃娃说妈妈怎么样妈妈怎么样。然后有个叫做贝贝的小朋友，调皮逞强，还有个叫宝宝，非常老实听话，是所有大人眼里面的好孩子。三个小朋友有一天去故宫玩，无意当中就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小玉龙，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光芒四射，一个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的小龙人出现了，再然后故事就开始了，三个小朋友帮小龙人找妈妈。我小时候看这部剧集的时候，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小龙人，也不太喜欢这三个小朋友，我非常喜欢的是鹦鹉婆婆。是不是我把这些角色都说出来之后，你立马记忆就更为清晰了？好了，小龙人找完妈妈之后，我们再去找一部寻找爸爸的动画片吧，来听《咪咪流浪记》。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探索。好天气去散步，阴雨天看书写字，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在下一个20岁来临之前，做一个幸福的凡人，热情不减，好奇不灭。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晚0点，王平与你一起聆听生活之美。

一些童年往事。如果你在听到我们今天的听歌线索，包括我们自己所说到的话题，有什么样自己的感受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刘浩霖所演唱的《儿时》。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篮筐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能搭起一个家。自从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上发，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一不停下，蝉鸣中闷完的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几多伟大，写的是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前一段时间火起来是因为汪峰在歌手节目现场的翻唱，只要镜头一切转到现场观众，你就会看到现场观众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首歌的歌词，难怪在现场会那么感动，因为这首歌里有太多具象的有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最近一段时间这首歌又小火了一把，是吴秀波在跨界歌王那个节目现场又翻唱了一下。而我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浮现木心老先生 曾经写过的一阙短句，写道：女孩拢头发时斜眼一笑很好看，男孩系球带而抬头说话很好看，还有那种喜鹊叫客人到的童年。一时间，这些具象的句子，包括歌里面所演唱的那些非常具体的童年往事、玩耍的场景，随着这样的乐曲一下子涌现在眼前。然而这首歌停止的时候，你会感慨，童年就是长大后的你，用再多的泥巴也捏不回自己的从前。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儿歌《好爸爸坏爸爸》。 好爸爸坏爸爸， 童年爱做的记忆，相信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会有多或少的有一些吧。我家里其实我爸爸从来不打小孩，只要我们犯错，爸爸都会喊妈妈的小名，华子你看他们又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我们就会被老妈揪过去罚跪一溜排，然后揍一顿。其实说到我们小时候淘气，无非就是夏天不太愿意让我们下河去游泳，监管得特别严，但是就算是老虎，我的爸爸妈妈也会有打盹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溜出去，就直接下水。其实我们蛮淘的，就是慢慢的也有经验，就知道怎么样去伪装回来不会让发现。但是爸爸妈妈也是高手，因为他们后来发展到就是不用去看你衣服有没有弄脏，头发有没有沾过水这些东西，他只要轻轻地用指甲往你的胳膊上划一下，他就知道你有没有下过水。有下过水的胳膊划一下是有白色印记的，没有下过水，因为夏天热嘛，你有汗，你怎么划都划不出来什么印记。所以如果是有印记的，那又一顿毒打。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听苏打绿当中的吴青峰创作给自己父亲的歌《小时候》。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

和回忆。 今天是六一节，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歌声唤醒各位童年美好的记忆。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写给父亲演唱童年的歌，这是来自于周冰倩所演唱的《小时候》。 小时候骑在爸爸的肩头，那是我最威风的时候，一双小手把着大脑袋，得意往心走借口。小时候睡在爸爸的胸口，那是我最舒服的时候。一杯含作似水流， 周冰倩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小时候》。我每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小时候扒在自己爸爸背上睡着的一些往事。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露天电影很多，爸爸妈妈总会带着我一起去看一些露天电影，看着看着我就会睡着，然后在爸爸的背里睡好久好久。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记忆吧。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万晓利所演唱的《妈妈》。 小时候妈妈经常给我唱一支歌，我不知道那歌叫什么，却是我童年的欢乐。在那个淳朴的年代， 前，我躺在妈妈怀里，静静地听着。妈妈还曾经对我说，你要学好功课。妈妈给你分个新书包，将来去北京上大学。我真的来到了北京，可背的不是书包，却是吉他。妈妈一定很伤心，在那个过年的夜。 像我们童年时期有关于这种多人游戏特别多，丢手绢，然后拔河，然后冬天南方很冷，所以一到课间我们都会聚集到走廊上去晒太阳，人多了就会分两组，然后再靠着墙挤挤挤，很温暖嘛。可是现在的孩子好像跟我们那个小时候比要孤单很多，因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一个3C 产品捧在手里就24小时不出声。所以我发现我现在最小的侄子是00后，他几乎不怎么说话，越来越内向。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提醒各位手机前的爸爸妈妈，孩子的童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忙，或者说觉得自己工作完了之后太累，而忽略陪伴孩子。还有因为你的这种忽略，你很可能培养一个五谷不食四肢不勤的人。好，但愿你有空多陪陪孩子，希望你的孩子在未来长大之后有 非常温暖非常幸福的童年可以回忆。节目最后挑选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征所演唱的《小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眼看着树叶绿了一年又是一年，奔波的脚步却不曾停歇，无意间看见孩子纯真的脸，禁不住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的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孤单，喜怒哀乐间彼此无话不谈。看一看现在身边冷漠的脸，再也回不到从前。童年游戏中我们各自扮演，我是你的船长，你是我的船员，如今都搭上各自梦想的船，难忘儿时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